相信人匆匆过，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。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，如今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陌生人。 看见我走在雨里，你。